哎，也不知道唐耳朵自己在家里过得怎么样啊。嗯，钥匙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直直，咔啪，唐耳朵，我回来啦！什么声音？唐耳朵？什么声音？唐耳朵？ 我在这儿。 我看看，嗯，不在客厅，嗯，也不在卧室， 我 厨房， 在，我在你的脚底下。 啊！唐耳朵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啦？ 我饿。 你没有吃饭吗？ 没吃的了。 你没吃午饭吗？ 没。 那你早饭呢？ 没。 昨天的晚饭呢？ 也没。 昨天的午饭呢？ 也没没。 昨天的早饭呢？ 也没没没。 啊，那你几天没吃饭啦？ 你出去多久了？ 一个星期。 冰箱也不留点吃的。 啊，你的胡萝卜仓库空了吗？ 你看看。 哎呀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我走之前给你买的胡萝卜忘在我的车里了。 啊，还说那么多废话。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上街去买呢？ 没钥匙，你把我锁家里了。 啊，你把钥匙忘在别的地方了？ 啊， 你在家里被锁了一个星期？ 啊， 那你为什么不叫邻居来帮你呢？ 可以叫吗？ 你为什么不使劲敲着门喊救命啊，救命，我被锁在家里啦。 我不想吵别人睡觉。 那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呀。 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 你哪怕打个电话给物业公司，请他们来帮你送点吃的 呀。大姐，这个时候还讲什么道理？快点拿吃的呀。 我这就去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两位大朋友葛冰和李红砖为我们创作的。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唐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我的妈妈。 小时候，听到我的哭声，妈妈就知道我困了还是饿了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妈妈就知道我想去哪儿。长大后，我发现，有时妈妈的力气很小，很轻的东西都提不动。看，刚买来的一袋子菜，累得妈妈弯下了腰。可有时候妈妈的力气很大，多重的东西她都能放在肩上。下雨的时候，她抱着我，拎着包，还有小猫咪的重量，可妈妈一点儿也不累。有时候妈妈的耳朵特别不灵，睡着了就算打雷也吵不醒。有时候妈妈的耳朵特别灵，我一咳嗽她就会醒。有时妈妈的胆子很小，一条小虫也能把她吓一跳。有时妈妈的胆子很大，当我遇到一只狗，妈妈挡在我的面前，简直像威武的狮子。有时妈妈对我特别温柔，暖暖的，软软的，像小绵羊。有时妈妈对我特别凶，我刚想把手插进电源插孔里，妈妈就对我大声吼， 不许动。 嗯， 这里很危险。 好吧，这么危险的事情以后不做了。 有时妈妈的记性特别差，我刚讲完的故事她就忘了。 是孙悟空和谁来着？再给我讲一遍好不好，宝贝儿？ 可有时妈妈的记性特别好，我生下来到现在的事儿她都记得。 瞧，这是你一个月的时候，这是两个月，这是你刚刚会坐，这是你第一次爬。 妈妈感冒了，她会说 快离我远一点，别传染给你。 可是当我感冒了，妈妈特别紧张，走来走去，摸摸我的额头，抱着我。妈妈，难道我的感冒就不传染吗？我过生日时，妈妈抱着我说， 祝宝贝生日快乐。 我笑得好开心。妈妈过生日时，我说，祝妈妈生日快乐。可妈妈的眼里却涌出了泪花。这就是我和我的妈妈。妈妈爱我，我爱妈妈。 故事真好听啊，还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和来自西班牙的阿方索·卢阿诺为我们创作的。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我爱妈妈的自言自语》。妈妈，我知道，我带给这世界的第一声是哭喊，可是您却说，我带给您的是喜悦，也是希望。从那天开始，您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就在您的目光里天天长大。我听见的第一首歌是您的摇篮曲，我整个灵魂像飘在彩云里，我又像飞进开满鲜花的乐园，那里大树挺立，鲜花盛开，清泉在流淌，鸟儿站在枝头歌唱。妈妈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我都能感受到您的呵护。在这世界上，还有谁能比您更亲？还有谁能使我感受到这样的幸福？我睁开眼睛，是妈妈的笑脸。我走进梦乡，也有一轮明月。我早已把妈妈那温暖的胸怀当作最安全、最幸福的港湾。妈妈，当我渐渐长大，我知道生活不会永远那样甜美，生活里有笑声，也有眼泪。但是妈妈，您的微笑就像阳光，我就在您微笑的阳光里渐渐长大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我不再哭喊，我学会了用温暖和亲情去亲近生活， 我还会常常想起你往日的童谣，心中就像有一条清清亮亮的小河流过。我开始学步，有许多道路要行走，有许多台阶要攀登。妈妈，我永远记得，是您一直拉着我的手。妈妈，我也开始体验到，生活里有快乐，也有悲伤。但是，您总是负重前行，您坚毅的目光把脚下的路照亮。妈妈，我偶尔也会听到您轻轻的一声叹息，但洒在我心头的都是热切的期待。妈妈，您的痛苦，您的忧伤，给了我勇气和体贴的情怀。妈妈，我常常沉默的妈妈，是您教会了我思考和探寻。风在吹，雨在下，江河在奔腾，我虽然还是个孩子，但我也有一份担当。我在幻想，我在探寻，我听懂了高山和大海的交谈，我看见了花仙子在月光里飞舞。老树给小树讲故事，水中的鱼儿游到岸上唱歌。我学会把一切美丽珍藏在心里，在梦里，我轻轻地吟诵那些美妙的诗歌。即使山野落满了白皑皑的雪，我也要把它变成绚丽的春色。妈妈，是您给我的心灵注入无尽的养分，让我珍惜享用着多彩的人生。我听见自己的血在周身奔涌，心像太阳驱赶着严冬的寒冷。妈妈，我学会了给小草，给花朵讲述故事，送去您赋予我的聪明智慧。我还要蘸着花蕊里闪光的露水，给每一个早晨献上一首诗。妈妈，我要带去春水浇灌荒凉的山野，带去阳光融化高山的积雪，学会用心和心去交流，去体贴，我们的日子就会更快乐和美丽。 到了下午容易困呐。 今天有个客人要到咱们家来喝下午茶。 哦， 所以我在想，应该准备些什么东西呢？ 不就下午茶吗？下午喝点茶。 哎呀，不，很讲究的下午茶，不光要有喝的，还要有点心呢。 点心？那倒是挺好的一件事儿。那比如说，我可以把我的胡萝卜做成胡萝卜饼。 不，今天来喝下午茶的这一位不吃胡萝卜。 那吃什么？ 吃肉。 肉？ 对啊。 炸鸡腿儿？ 炸鸡腿儿会不会太油了？ 那就这个涮着给他来点羊肉。 涮羊肉会不会太麻烦了？ 难道他要吃我吗？ 哦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好像在所有的童话故事里，他都很喜欢吃你呀。那是不是应该给他上一个兔 兔肉蛋糕 啊， 兔肉点心 啊， 兔肉冰淇淋。 等等等， 嗯， 这个朋友是谁呀？ 大灰狼 啊！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上课，数学老师为了激励孩子们的热情，他对学生们说，如果你们能做出这道题，我就给每个人发5颗糖。不一会儿，学生们一个个的站起来，都向老师要糖吃。老师一看答案，鼻子都快气歪了，他气呼呼地说，你们全都做错了，还敢要糖？同学们都低下头。这个时候呱呱突然站起来了，他对老师这样事儿说， 老师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您刚才只要求做出来，并没有说非得做对呀。 老师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，他把一袋白砂糖放在了桌子上，他大声地说， 分吧啊，每人100颗，还多给你们几颗，按你们的逻辑，我说要给你们糖，可没说是什么糖啊啊，白砂糖凑合着吃吧。 有一段时间，呱呱是一个小捣蛋，整天在家里头给妈妈添麻烦。尽管妈妈经常告诉他，做人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但是呱呱似乎理解得很慢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向妈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： 妈妈，什么是幸福？ 妈妈说，那你出去问问其他人呀，了解更多的答案呢。你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妈妈再告诉你好吗？于是呱呱真的出门了，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左邻右舍、同学、老师，甚至连超市里面的阿姨都问了，他们每个人也是给出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。但是这些答案都不能让呱呱满意，回到家之后，呱呱就还是问妈妈说， 很多人我都问过，甚至还有人告诉我说，幸福就是遭罪，幸福就是满足。妈妈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幸福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 呱呱妈妈笑着说，有了你呀，就是妈妈的幸福。但是还有什么比熊孩子一整天不在身边更幸福的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双清国际幼儿园的向声月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河流。 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笑？因为太阳在逗它呀。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歌唱？因为鱼却夸赞着它的浪声。妈妈，河流我多少岁了，总是和年轻的春天同岁。妈妈，河流为什么不休息？因为大海妈妈等待着它的浪声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河流，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笑？因为太阳在逗它呀。妈妈，河流为什么在歌唱？因为云雀夸赞着它的浪声。妈妈，